艾利克轻轻抓着 KD 衣角的手突然松开了，后退几步，不住地摇头，右手捂住胸口，痛苦再次浮上面庞。他眼圈一红，双腿微屈，缓缓地坐在椅子上，转过头，再也不看 KD 的脸，双手死死地捂住耳朵。 KD 只得先放弃说服 Eric， 转身去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。沙利文，加工中心还能用吗？ 自己去看。 KD 脱下工装外套，轻轻地披在 Eric 的身上，大步流星地朝入口旁的加工中心台走去。面板已经激活，各种原料的储备量从塑料、橡胶、钢铁到特种合金、陶瓷，存货都不是很多了。 足够了，有些配件可以用别的材料代替。 KDA 打开加工中心的可加工产品清单进行查看，那是很长的目录，不得不用字母和关键词进行检索。他在其中没有找到自己需要的产品，但发现一些可以制造他需要的产品的子部件。他想了一下，选好产品种类，添加材料之后按下确认键，这台机器的防护罩便合上，有复杂的响声从里面传出来。 KDA 站在工作台旁等候，每当有个奇形怪状的零部件出来时，他就把它放到身后的地板上，整齐划一地放好，产生出来的零件越来越多，面板上显示的材料储量也越来越少。 好身手，家当要用光了。 我会回来帮你补充的。 我可记账。对了，好身手，有个坏消息。我扫描到有人要出麻烦。 人类？ 地面东边3公里，人类与沙丘下的大型生物接近，变种野兽可能性95%。嘎嘎嘎嘎，有热闹看了，去救人吧。 KD 暂停生产，跑到桌旁拿起利刃直奔升降梯。 等等等等我， 艾利克追了上来。我去救人，你在这里等我。 KD 回头命令道。 不，我跟着你，天涯海角我都要跟着你，我不是累赘，我也不怕危险。你不要总以为我是无用的小孩。我…… 他紧紧地抓住 KD 的衣角不放。 KD 没有再拒绝，回路流淌过一股宁静的温暖，他握住他苍白而冰冷的小手，两个人一起升上了地表，骑乘履带摩托车往东边狂驰而去。艾利克的突然消失让萨米尔几乎要疯了。这位再也经不起亲人失散打击的老人听到席良的描述之后，手中的果蔬掉落一地，发狂地往家中奔去。席良则赶忙去找父亲和莉莉安。萨米尔按耐不住焦虑万分的心情，非常认真地查看了艾利克空荡荡的房间，遍寻一切可能与艾利克去向有关的消息，随后在大门口土石堆中发现出许多散落在夹缝中的子弹。 这是 KDA 的。 看土石堆中的子弹量，后备箱里似乎没剩下几个，这小子要干嘛？大块头，是不是 KDA 把艾利克装在了后备箱里带走了？ 众议猜测。 不能，绝不可能， KD 不会带走艾利克的，他和我说过，非常诚恳认真地说过。 而且 KD 怎么会把艾利克塞在后备箱里呢？这是胡扯，无稽之谈，一定是小丫头自己偷着跟去了。 对， 只有这一种可能。 哎呀，他怎么不和我说一声？在一旁跟着萨缪尔一起查询踪迹，心底焦急万分的席良听到这里，心中的石头落了一半，忽然又乱作一团， 酸楚油然而生，仿佛不是石头落地，而是一下子变得空荡荡了。 那你还担心什么？ 仲宇摆摆手，一副淡然的样子。 不对，不对， 如果他在摩托车上 KD 发现后一定会把他送回来呀、啊。难道他没发现，或者是不，这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他们一定不会出事，不会遇到危险。曼姨，曼姨，我们的女儿为什么突然不辞而别？难道我哪里做错了吗？求求你保佑她，求求你保佑他们。萨米尔抱着头坐在门前台阶上，浑身颤抖，神情失落的席良俯身拍拍他的后背， 你多虑了，还有什么困难能让这小子感到棘手啊？ 仲宇的态度与萨米尔截然相反。萨米尔叔叔，我带几个人去沙漠找艾利克吧。 不， 萨米尔突然站起来， 要去也是我去，你还要维护雾谷的防卫系统，一定是他们遇到了麻烦，我去把他们救回来。 话还没有说完，他拔腿就去管理员家搬救兵。这个五旬的中年人此刻稳步如飞，力大非凡。席良与莉莉安紧跟而上，仲宇则不紧不慢地在后面摇着轮椅。管理员得知情况之后，当即决定派最得力的人和萨米尔一起前往沙漠。这些志愿兵素与萨米尔一家人相处融洽，从他那里得到过不少帮助，当场发誓一定要完成任务。萨米尔挑了四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开着一辆沙地卡车，带足枪支弹药干粮，就往哨卡冲去。席良只看到卡车留下的尾尘弥漫在雾气当中，心下无比黯然。 艾里克，你根本就是不喜欢我吧？ 席良的眼眶变得红烫，双手颓然无力地垂在身边，又似乎在发抖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空气中的烟尘味在消散，耳边的声音也在消匿中，眼睛看着石板地，又仿佛什么都没看见。他的五官像关闭了似的，什么都察觉不到，包括他的心跳，满脑子都是艾利克离开他的画面。 萨米尔叔叔，你们注意安全，把艾利克姐姐和 KDA 哥哥安全带回来。 瘦小的莉莉安追上来，朝哨卡外拼命地挥着手，路上的行人纷纷扭头朝渐渐关闭的哨卡观望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卡车爬出雾谷斜坡后，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危险，出奇的顺利驶入沙漠。一个志愿兵放飞小无人机，打开车载系统，搜索附近的金属体。 半径1公里内，没有任何大型金属信号。我们继续往前走。 另一个志愿兵说：“ 萨米尔先生，不要着急，这片沙漠的面积并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大，我们一点点的搜索，总有一天会找到的。” 是的，而且 KDA 那么厉害。 又有一个志愿兵打气说。萨米尔皱着眉头并不答话，眼睛死死地盯着雷达显示屏不放。志愿兵们见状便不再说话。沙漠的边缘相对平坦，巨轮卡车的行进没有困难。十几分钟之后，地平线上便出现了小沙丘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。卡车在沙丘的夹缝中行驶，由于路况复杂，不得不放慢速度。雷达显示屏上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小信号点，萨米尔看后摇头，这些都是散乱的反馈，大概是沙海中零散的废铁。他需要看到一个明显的发着绿色荧光的大信号，但愿是 KD 的摩托车，当然更可能是杀人机器。车身突然向下一陷，车上的人随着惯性前扑，胸口撞在了方向盘、车厢和椅背上。 前轮陷进软沙坑了， 驾驶员把动力踏板踩到底，然后传来车轮打滑的响声，玻璃窗外飞沙狂溅。 咱们下车，一个人在车后用绳子拉，三个人在车头推，换低速档，慢慢的倒，应该不难出来。 萨米尔开门跳出，打开后备箱，取出绳索，三下五除二绑在了后保险杠上，搭在自己肩头往后拽， 三个志愿兵跑到车头，朝掌心啐了一口唾沫，撸起袖子，随着驾驶员的号子开始推。 一、二。 低速档使发动机输出功率更多的转化为力量而不是速度。他们的脚下蹬出了小沙坑，车也随着一点点地爬出沙坑。此刻已近中午，头顶阳光暴晒，脚下是发烫的沙子，穿着中等厚度棉服的人汗流浃背，不得不脱掉外套丢进车厢，再继续推拉。前车轮退出沙坑之后，萨米尔卸下可拆装的后车厢挡板，铺在软沙坑上，让卡车缓缓地驶过。卡车继续行驶，大沙丘越来越多，雷达显示屏上的光点依旧是乱七八糟的。众人把车窗摇下吹风，为了省电，卡车车厢并未安装空调。 那是什么在动？ 坐在后排的一个年轻志愿兵伸手指着左窗外小山一般的沙丘。 一条小蛇。 驾驶员瞟了一眼。 我开枪打他。 志愿兵摘下离子枪，关闭离子发生器，转成实弹模式，眯着眼瞄准。驾驶员配合他放慢车速，萨米尔则依旧紧盯着雷达屏幕不放。子弹射在了沙子上，惊动了似乎在吸收沙里水分的小蛇，惊慌失措地扭动身子要往沙丘里钻。后两枪打中了它的躯干，体液流出，小蛇无力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。 咱们的干粮还没有消耗，这就有收入了。 小志愿兵拉开滑动门一跃而下，往沙丘上跑，提起小蛇的尾巴在头顶挥甩着奔回。这是一条从没有见过的品种，通体黄白相间的圆斑三角形头，应该是有毒的，但并非不可烹制。他脚下不稳摔倒，从沙丘上滑下，吃了一嘴沙子，其他的志愿兵看了哈哈大笑，友好地上去搀扶他。这个时候突然一声隆隆响， 地震吧， 驾驶员喊道，整个车身随着地表开始摇晃波动。志愿兵们连滚带爬地跑到车边，抓住车上的扶手，惊慌地看着周围。 大家镇定， 萨米尔喊道。然而惊慌没有停止，连尖叫声也出来了。有一个物体从刚才发出小蛇的巨大沙丘中升起，顶起的沙粒如瀑布般向下流散，直冲到卡车边，将车身推得猛晃。 蛇，蛇，好大好大的蛇。 从沙丘顶探出的是一条如四辆卡车那般大、布满黄白斑点的三角形蛇头，它越伸越高，带出下面不知多长的、要七八个人才能抱拢的粗大身体。巨蛇的影子将卡车整个覆盖，或许整座沙丘就是盘着的它，被沙暴吹满而成的吧。蛇头伸出七八米后停住，低下，口中不断地吐出大树般粗的血红信子，瞄着卡车和上面的人。 开车，快开车！ 萨米尔话音未落，驾驶员便把动力踏板踩到底，然而过猛的加速不但没有让卡车动起来，车轮下反而不合时宜地开始打滑。 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掉链子， 驾驶员的手颤抖着，操作忽然变得十分僵硬，脚也因为恐惧而一直把踏板踩死，使车轮继续打滑。噪音和飞沙似乎激怒了巨蛇，他停止吐信子，对着卡车突然张大嘴，那张能同时吞下七辆卡车的巨口，腥臭和腐败的味道扑面而来。四根电线杆粗细的毒牙呈半透明状，里面隐隐地透出几条含着黑色液体的管道。 丢掉，快丢掉你手里的东西！ 萨米尔朝小志愿兵喊。他发现大小两条蛇长得一模一样。小志愿兵闻声把蛇尸朝窗外掷出去，正摔在巨蛇的口中打了几个滚，瘫在巨蛇下颌内不动了。 巨蛇低头将其吐出，用信子靠近小蛇的尸体闻着气味，然后再次张开血盆大口，暴怒地向卡车扑来。 快跳车！ 萨米尔踹开一侧车门，拽着驾驶员一跃而出，后排的三个志愿兵也拉开车门，麻利地跳出来。五个人刚在隔壁摊上跑了几步，身后巨蛇的嘴便整个附在卡车上，连同周围的一块沙地吞下。气沙从巨蛇的口缝中流出，小溪一般。 卡车，我们的卡车！ 小志愿兵惊愕地看着，双腿软得挪不动。萨米尔把小志愿兵背在身上，带着众人往远处拼命地跑。巨蛇三下五除二的就把卡车吞到了肚里，似乎对金属疙瘩并未感到不适。他转过头，颈部肌肉一缩一伸，又朝众人冲过来。涉世未深的小志愿兵的呼喊变了声，巨蛇的大口一直瞄准移动的众人，似乎就要一口吞下。轰的一声，出乎意料，蛇头左侧像是发生了内爆一般，炸出足球大小的血洞。他一口咬偏，啃在众人旁边的沙地上。在场的人见状无不胆寒，蛇头的血洞不住地滴出灰色的液体，对这个庞大的怪物却似乎微不足道。巨蛇的杀气和力量没有丝毫的减弱，他把头从沙土中拔出，再次瞄准萨米尔等人。突然又是一声轰响，萨米尔定睛一看，只见刚才那个血洞中肉片和体液被炸出来，这次溅出的更多，溅了众人一身，血洞中的体液也霎时变成如注泉涌，周围腥味弥漫。萨米尔看呆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蛇身内连续发生两次爆炸吗？这个变种怪物脑袋里有炸弹？巨蛇的力量和气势似乎因这次爆炸明显削弱，他摇晃着把歪下去的头抬起，不再看萨米尔等人，而是转望四方。他将身躯从沙子中拔出一些，身子如响尾蛇般直立在沙丘之顶，信子不断地快速吞吐，察觉从空气中飘来的味道。巨蛇的双目也不知怎么的突然炸开，这个变种怪兽狂怒至极，身子不断地从沙丘中拔出，越来越高，待到它抽出尾巴的时候，浑然像个二十余层的大楼耸立在沙海中。他血盆大口一张向西边扑出去，大地随之猛震，飞沙溅到了高空。又是一阵爆炸声，巨蛇的移动声似乎消失了。惊恐之中奔逃的萨米尔等人已经躲到了远处的沙坳里，待飞沙散去，他们才屏住呼吸，颤颤巍巍地探出头查看，刚才的恐怖怪兽直直地瘫在戈壁上一动不动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，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，编辑张璐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 重复的哼起一圈，逼你久于面孔，让我此刻仿似伤感的唱经。如果爱过后你完全放弃，留声机一般暗自回味， 重复将悲欢合演，但望有惊喜，为了舍不得你印象变依稀，仍然默默地低唱，期望你会听到的那样情感令人迷惘，没有你每晚更漫长，缘和份若失去，盼可再遇上，纵分开了亦离不了，夜空只会因你唱。如果爱过后未完全放弃，流星机一般暗自回味，重复将悲欢刻印，但望有记起，为了舍不得你印象变依稀，仍然默默的低唱，期望你会听到的那样情感令人迷惘，没有你每晚更漫长，缘和份若失去，盼可再遇上，纵分开了亦离不了，只会因纵分开了亦离不了，夜空只会因你唱。